你这是诬陷呢、啊、 我诬陷？那天你买大花碗的选票，还有咱们村的老弱病残，他们全买了。 金福，这事儿你干过？ 快滚！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可以上法庭告你个诬陷罪。 我还没告你呢，你反倒倒哪一把？不信你问大伙儿， 他妈血口喷人，找死！ 别 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 你那一百多张选票可起了大作用了，你说有没有这么回事？ 谁告你个诬陷罪，我弄死你！ 我跟你拼了！ 别打了！ 就是民主。 正义不能输。

别拿着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爸， 我明白了呢。 你还有点人情吗？你大叔把啥都给你了。 爷爷，走，咱们回家。 大叔，石头，给你大叔赔不是。 妈，我没错， 咱们走。 赔个臭 什么事？咱们走。走 可在斗之前，您得容人把 笑话，说清楚啊，妈。 我爱石头。

Thank you.

后坐悬你子也老身悬兵送不还送汉客翻迎亲北奔迎边二同西老沙盘上女工坐待把针板大姐破下一夕水花飞溅春深川千度相亲与归情相亲心操烦切到蓝金青春蓝金鞭打作了二八九年莫看他坐上擂子可悠悠山寺闷在心间山前十里树茂美借口 南京来迎亲船，舟山前来新出海印， 白玉莲走上前又少见来， 遮住了凉水所谓那一节， 七八天， 那是了文章先。 Oh.